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步天罡》，作者孟西石。第九集，长白山之行。冬至和徐婉相视一眼，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走到窗边往下看，就看见地上仿佛躺着个人，从那个人的脑袋下面，深色的液体缓缓地蜿蜒出来。楼下已经聚集了不少围观的路人，但大都不敢靠近，也许有人报了警。在冬至他们发呆的时候，警笛已经从商业街那边遥遥地传来。徐婉忽然惊慌地捂住嘴巴，结结巴巴道， 那个人 好像是从隔壁房间跳下去的。 冬至也发现了，不仅如此，从这里往下看，他还觉得那个人有点眼熟。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冬至把徐婉母女送回房间，又下楼去酒店大堂。有人跳楼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酒店门口也站了不少人，其中大部分是酒店的客人，还有酒店保安和大堂经理等人。大家神色惊慌，议论纷纷，还有的要去前台要求退房。前台两个小姑娘根本忙不过来，一时间焦头烂额，场面乱糟糟的。冬至站在人群后面，但他还是借由对方身上的衣物辨认出了那果然就是他刚刚在走廊上擦肩而过的女人。从九楼跳下来，其中一只显眼的红色高跟鞋还套在对方脚上，另外一只则散落在不远处，血迹还未干涸，从死者的身下慢慢地晕开。冬至赶紧退后一步，让视线离开这个让人不适的场景，手不由自主地摸向口袋里的明光符。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冬至感觉自己的情绪真的慢慢平稳下来，也没那么害怕了。警察很快赶到，开始围起了警戒线，询问酒店工作人员。冬至没有继续留下来看热闹，而是赶紧上楼回房。现在这种时间再换酒店就太麻烦了，他准备明天一大早再走。刚躺下，警察就来敲门了。他们显然已经得知死者就住在冬至隔壁的房间，上来询问情况。冬至一五一十地把情况都说了，连走廊上偶遇时发现对方行为古怪的事也说了。死者跟冬至八竿子的关系打不着，多半是自杀。警察也其实就是上来例行询问，登记他的电话和身份证号码，又把出事的房间封起来待查。没过多久，冬至隐隐听见隔壁房门被敲响，估计是徐婉母女也被问讯了。冬至在床上翻滚了半天才睡着，临睡前还特意开了洗手间的灯。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总是听见洗手间传来水龙头被打开的流水声，又感觉有人站在床边，可对方每次想靠近的时候又好像被无形的隔开，最终只能不远不近地站在那里盯着冬至，眼神也越来越怨毒。冬至心有所感，无奈身体太疲倦了，眼皮根本打不开，连最后什么时候失去意识彻底昏睡过去也忘记了。他隔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去口袋掏那张护身符，结果发现那张明光符竟然从昨天崭新的模样变得焦黑了。冬至吓得不轻，唯一的解释就是也许昨晚真的有什么东西想要靠近自己，结果符文发生了作用，但也因此牺牲了。幸好昨天还剩一张，他也懒得再折腾了，直接从背包里翻出来，然后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行李，下楼去退房。出门的时候，冬至特意回头看了一眼出事的房间，门关得紧紧的，外面上了封条。冬至本想去敲门问问他们昨晚有没有遇见怪事，但转念一想， 哎呦算了，问了也是给人家徒增烦恼， 如果徐姐觉得不对劲，自然会去。 经过昨夜的事情之后，酒店方面今天已经有了经验，对于想要退房的客人，二话不说就给办理。酒店大堂的保安也从2个增加到了4个，站在门口如临大敌地盯着想要进前拍照采访的记者。出了酒店，冬至就直奔火车站。之前发生的事情让冬至本来对坐火车还有点抵触情绪，但这一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什么也没发生。当天傍晚他就抵达了白河站，也就是俗称的二道白河。冬至在车站旁边随便找了个旅馆休息一晚。离开酒店之后，各种古怪的事情似乎也随之远离，总算让人松了一口气。隔天一大早，冬至找到了一个即将前往长白山的散团，给了车费，搭上了顺风车。 不好意思啊，麻烦让一下。你好，请问这里有人吗？ 没有，你就坐这儿吧。 他找到了一个靠后的空位置坐下，邻座的女孩主动与他打招呼，两个人聊了几句。冬至得知对方叫张行，刚大学毕业，原本是跟朋友报名出来玩的，结果朋友临时有事退出，他又已经交了钱，只好单独来参加。好在团队都是年轻人，领队也很照顾人。冬至这也才知道，车上除了他自己之外，全都是一个旅行团的成员，准备到长白山进行户外旅行。车很快出发了，户外团的领队开始在车上介绍跟长春有关的旅游景点。冬至本来对这个地方就没什么了解，顺带听了一耳朵，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长春啊，有个吊水湖，这哈尔滨也有个吊水湖，但是那个哈尔滨的吊水湖啊，没有水。有一次啊，几个旅客没搞清楚，上错车了，结果啊，一路坐到了哈尔滨松峰山，这放眼望去啊，一滴水也没有，一下都傻眼了。 众人听得笑了起来，冬至也跟着笑。领队要大家轮流讲个自己在外头游玩时遇到的趣事。等张行讲完时，他侧身看向冬至， 要不你也讲一段？ 领队也注意到了冬至，见状笑道： 哎，小石哥，你也说说吧，张大美女难得主动开口邀请别人呢，我们团队里的帅哥可都没这样的荣幸呢。 车上众人听见了，纷纷转头过来看向冬至。刚才上车的时候，别人余光一瞥，已经觉得这小伙子特别耐看。眼下见他坐在漂亮的张行旁边，居然也没有被比下去，有爱开玩笑的已经起哄了。 哇，金童玉女啊！ 张行微微红了脸，却没有否认。冬至也不矫情，直接开讲。 我上回去四川九寨沟，那有个酒店叫九寨天堂，一下飞机就有酒店的车来接送，司机是一个大大咧咧的汉子，见客人上车呢，他就问：你们是去天堂的吗？客人大怒，立马反驳说：你才去天堂呢。 众人听完很给面子，都稀稀落落的捧场笑起来。张行顺势就问： 九寨好玩吗？ 挺好玩的，九寨归来不看水，那里的水就像有生命的精灵，有机会你真的应该去看看。 那我下次去，能不能找你当导游啊？ 我去过了。 冬至眨眨眼，假装没听懂他的话。张行有点失望，刚才的勇气一下子消失了，没再说什么。大家说说笑笑，一路也过得飞快，不过半个小时就到了长白山北坡。 风景不错 啊。是啊， 是这那么大一片林子， 那我帮你拍上。 哎，来来，咱到这儿集合买票啊。 买票时，冬至趁机与徒步团分手，张行倒是有心想挽留，但冬至借口自己要找个安静的地方作画，还是婉拒了。这里向来是热门旅游景点，虽然是淡季，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冷清。冬至乘车上了天池，在那里画了2个小时，又沿着指引往另一个方向走。山中清寒，草木却已经有了春意。冬至的体力还不错，上来时坐了车，下去就想徒步，半途走走停停，写写画画，不知不觉走出景区标识的范围，再回头一看苍林茫茫，才发现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 正考虑要不要寻原路返回去，他就听见喵的一声，一只胖乎乎的大黄猫在他身后好像在叫他。冬至愣了一下，走近几步，那猫居然也不怕生，一动不动的。 小家伙，你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呀？迷路了吗？ 我身上只带了巧克力和水，但你不能吃巧克力啊。 大黄猫好像听懂了，居然还翻了他一眼，转身慢慢的往前走。冬至觉得很好玩，忍不住跟在黄猫的后面，一人一猫维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走了快要半个小时，冬至隐隐听见了前面传来瀑布落入水潭的动静，见或还有说话的喧哗声。大黄猫似乎受了惊吓一般，嗖的一下窜入丛林，霎时消失不见。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